座温暖的音乐小屋。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。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整夜。 夜歌，我是吴彤彤。听夜歌不寂寞，欢迎进入夜歌的世界，我是吴卓彤。生活中我们时而快乐，时而伤悲，你可以无视天气的变化，但你不能对心情的波动有感而不发，那样你太对不起如此宁静的夜晚，也太对不起这些美妙的夜歌了。这也许只是我的一厢情愿，这是一个午夜不眠者莫名的自恋。送给你今夜的第一首夜歌就叫我期待。 我期待有一天我会回来，回到我最初的爱，回到真的现在。我期待有一天我会明白，明白人世的挚爱，明白人世的情怀。何等无奈，能换来春夜的天籁。我情愿现在与未来，能充满秋凉的爽快。Say goodbye。

我是一名在校的学生，我现在在吃薯片儿，因为为了是使自己不要犯困，我在背英语单词，就要学位英语考试了。哎，不知道这次能不能过，反正上次是没过，但我觉得尽量这几天多努力一下吧。然后希望考试会顺利通过。我觉着作为学生还是应该对自己负责吧，也希望所有的学生都学有所成。 你沉沉地睡着，我静静看着你的容貌，听你的呼吸，听你的心跳，忽然很想告诉你，谢谢你过去带给我的美好。人生挫折不少，很多依靠，听你谈未来，听你大声笑，忽然很想唤醒你，现在就陪我去山山绕绕。你是我的宝，我一直为你感动骄傲，即使梦想再累再煎熬，你仍然紧紧抓牢，真心的执着绝不放掉。你是我的宝，我一直为你感动骄傲，外面的世界再多纷扰，你依旧把单纯拥抱，生命的旋律 是听。记忆中忘不掉剪不断的人和事，又在聆听当中悄然涌上心头。而这个时候，像你我这样的两个人一旦相遇，一定会感觉很投缘，甚至会在一首歌或者说因为一首夜歌而成为知己。不管什么世纪，你不管外面是什么天气，就好像只有你和我一起聊着天，听着歌，说着我们的故事。 就靠着自情而得到悲情，全怪我任性，如今的恋情，明天的心情，逃不出他阴影。 一生的激情能否出真情，时间会造证。情感的天平摇摆不安定，谁可为谁定性。也是情愿，爱无法填变便算。拿出多少情，承担多少愁，才算爱我。情不理几何，难推敲因何，无需想太多。光光掠过， 曾多么温柔，曾多么哀愁，何以也未够。曾苦苦恳求，还苦苦迁就，泪也要笑着流。 无止境哀愁，无非因温柔。不想恳求，不想迁就，何不做朋友？ 一刻承诺，一生依恋，你可会情愿？ 接近要是情愿，告别也是情愿，爱没法言变变穿。今天的恋人，明天的伤痕，为怕会是你。 Thank you. 世界上没有如果这两个字，是否我们的想象